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亨德尔的英伦情节。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，我是汪卓，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。 闲微度假慢生活，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。 是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是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，午后南部可能下点零星小雨，对出行影响有限。下午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，天气凉爽舒适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南部零星小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 同仁堂路边酒，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，家宴席间举杯祝福，让温馨和健康常伴，合家欢聚共饮路边。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FM 94.4，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开业啦！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！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接下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。今天，歌手华晨宇在自己的微博上上传了一张自拍。照片中的他身穿裸色 T 恤，面戴眼镜，素颜出镜，看起来十分温柔。他还发文安抚粉丝称，我更喜欢在舞台上和大家聊天，那种感觉可以更亲近。所以你们该睡觉了，晚安，我也该睡觉了，早睡早起，锻炼身体才会健康。据了解，近日华晨宇的粉丝统计出，从9月12号开始到10月5号止24天里，他被安排了17项工作，休息时间只有6天，但这6天里可能还有不公开的行程，希望能够给他充足休息的时间。对此，天娱辟谣，希望媒体和自媒体博主在转发或传播信息时，有责任经过与我司核实后，确保对公众传播内容的真实性。再来关注，华纳音乐旗下暖心音乐人齐一签约华纳后的首张原创大碟《生命中的时光》将于今天在各大数位平台正式上线。这张专辑的全部词曲都由他独自包揽，十首歌，十个片段，所有创作灵感都源于周遭的人和事，记录了他对平凡生活的真挚感情。最后来看，歌手孟佳 Colorful Music 音乐风暴再度来袭，第三弹例外正式上线，用灰色带来全新的情绪音乐。孟佳诚邀小幸运的两位作词人徐世珍及吴辉福再度联手为例外作词，作曲则由孟佳和多次入围过台湾金曲奖的知名音乐人 Ken C 共同完成。在 Colorful Music 色彩系列的前两首《燕》和《福瑞》中，孟佳都展现了不错的作词功力，而通过这次发布的新单曲《例外》，又再一次看到了他在作曲方面的创作实力。